就像是呼吸。 Oh baby baby my baby baby， 我绝不能失去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 新闻呢，说英国有个少女呢有阵发性多睡贪吃综合症，这个病呢有个非常美的名字叫睡美人综合症。她每天呢会睡22个小时，会持续12天的时间，醒了之后呢就会大吃特吃各种糖果啊巧克力之类的。然后因为要睡觉，她错过了自己的生日，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度假的机会，还错过了各种证书考试。听完这则新闻，你是不是有个大胆的想法？算了，这些只存在于别人的生活当中，还是好好干活吧。

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，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，会从这条路回来吗？爸爸妈妈，我想你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快回来了吗？ 关爱留守儿童，让爱回家。 请问孔府哪么贼？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写字儿，写一下。孔府，哈哈，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。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不知道你看过《家有仙妻》吗？好像是暴露年龄了，对不对？这部剧呢，火了一首歌叫做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粤语版的《失恋阵线联盟》的名字呢叫做《失恋》，是由草蜢组合演唱的。说到草蜢的话，他们1985年的时候就成军了。是由蔡依智、蔡依杰、苏志威三个人组成的，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的，所以呢就叫草蜢。一起来听粤语版本《失恋》。 将敌意，将身份放低些吧。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，失败过那用怕，即管说吧，于苦恋中找点潇洒。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，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，终于也会近似将苦诉吧，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。像你这般深爱他，心里只得一个他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